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公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明朝末年的时候，这崇祯皇帝真得说是没有一天能睡个好觉的。李自成带着他那大顺军队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就奔北京城来了。要不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没准啊历史就得改写。当然了，这已经发生的事儿咱没法改变。这场争夺天下的火拼最后还是以吴三桂镇压了李自成，满族人建立了清王朝而落下了帷幕。一个新的王朝开始了，这首要的事情除了规划未来，就是总结过去。一些个学者赶紧拿起笔杆子，把已经成为过去的大明朝一样不落的全都记录下来。不过就在记录的时候出问题了，说李自成手下曾经有位名将叫李炎，他的事迹曾经被各种书籍记载过，不过直到调查核实的时候，好些细节又对不上。那到底这个李炎是确有其人呢，还是子虚乌有呢？明末清初战乱纷飞，各路豪杰揭竿而起，大顺统帅劫富济贫，侠女辅佐立下战功，新旧两朝分别记载，可结果却是各有分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李炎之谜第一集。咱们先来看看一些史书上对于李炎是怎么说的。说李炎本名叫李信，据说李炎这个名字是后来他投奔李自成的时候李自成赐给他的。李炎老家在河南杞县，老爹李经白在朝为官，而且这官职还不小，明朝没有灭亡的时候担任兵部尚书。只可惜了这李经白交友不慎，跟大太监魏忠贤成了好友。您说这魏忠贤最后是不得好死，那跟他关系甚密的朋友能有好下场吗？结果跟着一块吃挂了，进了大牢。好在这皇上没说株连九族，否则就连李炎的小命也难保了。李家虽说遭了劫难，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，所以论家产论生活水平没什么太大的变化。李炎每天在家读书，没出几年就考了个举人。要说像李炎这样的孩子，打小肯定是吃喝无忧啊，再加上早先有个当官的爹，难免会沾染成一些纨绔子弟的恶习。可谁成想这几年书李炎还真是没白念，宽容大度，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这些好习惯全学到身上了。甭管早先老爹多得势，还是现在遭难了，他对周围那些村民都非常友善。谁家有个难事儿了，谁家需要帮忙了，只要他能办到的， 出钱出力，随便您挑。您说这么一个富家公子少见吧，所以甭管李家别人如何，大家伙对李岩这个人印象非常好，都管他叫李公子。有几年杞县这地方闹灾荒，田里头颗粒无收，对于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灾人祸呀。老百姓家里没钱，就指望着这点粮食过活呢，往朝廷交公粮这都放在一边单说，就连每天吃饭都成问题了。您往村头一站，光秃秃的麦田是一览无余，再仔细一听，挨家挨户都能听见哭声。李岩这会儿瞧不下去了，跟家仆商量，尽可能的把家里的存粮给乡亲们发点。家仆一听这个着急了，少爷，咱家虽说有钱，可眼下闹饥荒啊，家里要是没粮食了，您再有金子银子没地方买去呀，您再想想。李岩知道这家仆啊是为了他好，可仔细一琢磨，不行，家里这些存粮能救人命啊，我要是不帮助他们，这帮老百姓就得饿死了。结果无论别人怎么劝，李岩是执意要开仓放粮。李岩这种举动在乡亲们看来那真是救命之恩呐、所以这事儿过后，李岩的威信一下更高了。李岩念过书，有学问，家里早先又有当官的，有人脉，在乡亲们眼里那真是有困难找李岩。这灾荒一闹是好几年，杞县老百姓的日子苦得已经快过不下去了。您别看李岩家里条件好，可是您说您再有钱，买不来粮食不也白搭吗？所以李家这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，管家不是一回两回的来找李岩跟他商量，公子啊，照这么下去咱们可得想想变通的法子了，家里的存粮已经不多了，不如啊辞掉一些仆人，少个人吃饭就能松快点。管家这话音刚落，李岩这脾气可就上来了，绝对不行，家里这些人只要是有我吃的就有他们吃的，辞谁呀、他们从这儿走了就不用吃饭了，以后这种想法最好你别有，要是有啊我先辞了你。其实说李岩很少对下人发火，管家也明白他这都是好心，只是这好心肠他不能变成粮食啊。家里什么样李岩不是不清楚，可每次一瞧见那些乡亲他就不忍心辞退了谁。李岩这一边生气一边往后院走，就在路过柴房的时候突然站那儿了，左瞧瞧右看看，也不知道打哪儿传来了一阵阵抽泣的声音，找了半天这才瞧见，哦，这柴房里头蹲着一个人，正在那儿抹眼泪呢。这人呢是李岩家里一个打零工的，叫赵二，每天过来帮忙干活。一个大老爷们蹲着掉眼泪，肯定是碰上难事了。李岩赶紧过去问赵二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看有人进来，这赵二赶紧糊了一把脸，啊，李公子啊，没事儿，我这烟熏火燎的呛着眼睛了。胡说，这灶台根本没生火，哪来的烟呢？有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说，看我能不能帮帮你。李岩这句话弄得赵二一个七尺男儿是哇哇大哭啊。经过一番询问，李岩这才知道老百姓所受的苦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。赵二家住在村头，和李岩家相隔不远，老父亲十年前就因病去世了，家里只剩下一个老母亲、媳妇儿，还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儿子。早先没闹饥荒的时候，赵二家里头啊勉强过得去，田里有几亩地，赶上麦收的时候赵二就帮忙下地干活，平时呢赵二再去李岩家里打零工挣点零钱。可是这几年老天爷诚心刁难穷人呐，不是干旱就是涝了， 全家人连口饭都快吃不上了。赵二他母亲一着急，得病倒了，媳妇不光照看孩子，还得伺候婆婆，家里边仅剩下那点米谁都不舍得吃，经常是一家四口熬点米汤，大人喝汤，把这愁的全留给儿子。这日子口大人知道忍着，可孩子能懂什么呀，那点米也不够他吃啊，天天饿得老这哭。眼瞧着老母亲这病是一天比一天重，儿子呢是一天比一天瘦，媳妇儿整天唉声叹气的，只要一看见赵二就掉眼泪。您说赵二他就是再能扛，他也是个人呢，这样的日子他心里也难受。这不躲在柴房里，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难过，忍不住哭上了。李岩听到这儿，心里跟针扎的似的，他知道像赵二这样的多了，可自己就是再大方再想帮忙，一个人的力量也办不到啊，谁能跟老天爷作对呀。赶上赵二是自家的工人，李岩心里一酸，赵二啊，你别难过，你呀这就带我去你们家，我去看望看望老夫人。说完转头奔前院，让管家给准备一袋子大米，还有一吊钱。赵二这会儿感动的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俩人正要出门，赵二突然扑通一下给李岩跪下了，李公子啊，您就是活菩萨在世啊。李岩一看赶紧搀扶，快快起来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，赶紧去你家吧。没走十分钟，李岩就到了赵二家门口了，推门一进，正看见赵二他媳妇儿坐在婆婆床边掉眼泪呢。一看家里来人了，还是李公子，老母亲赶紧往起探的身子，这李岩一个箭步上去给拦住，啊，赵母啊，您别客气，听说您有病在身，我特意来看望您。说完李岩转头就打算寻摸个地方把手上这点吃的给放下，这一寻摸不要紧，这才让李岩仔细看了看赵二的家。屋子不大，里外套间，老母亲和赵二的儿子住在里屋，赵二和媳妇俩人住在外屋。这屋里没什么摆设，只有两三样木头打的家具，靠门口的地方有一个灶台，这灶台上正坐着锅呢，灶台旁边有一口大缸。看到这儿，李岩心里琢磨，这应该是米缸，拿着粮食就奔缸去了。李岩走到灶台旁边，伸手一拿这缸盖子，傻眼了，这里头白花花的大米得有半缸。李岩纳闷啊，转头瞧着赵二，心说赵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难道你跟我这哭穷啊。李岩那点心思在场的人全明白，可是呢谁也没言语。李岩纳闷，回头又看看这火上做的锅，盖子一掀又愣这儿了，说是米粥，可这米少得可怜，用勺子一舀，这大米放了几粒恨不得都能数清楚了。李岩这会儿真是一个问号接着一个问号啊，半缸大米一锅米汤，这什么理论呢？一看没人给解释，憋得实在没辙了，张嘴就问赵二啊，你家里头有粮食，为什么不给老母亲做点正经八百的饭呢？这米汤是能解饱啊，还是能解馋呢？赵二听完刚要张嘴解释，坐在一边的赵二媳妇说上了，李公子您别见怪啊，我们也是没辙呀，这点米我们实在不舍得吃，攒了半年才攒下来的。您也知道这几年咱们起县闹饥荒，老百姓想吃口饱饭难呐，可这官府呢，他们真是蛇蝎心肠啊，根本不管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粮食，也不管我们死活，到了征粮征税的日子，他们是照收不误。村里头都逼死好几口子了，我们这是一个劲儿的节省才攒下这点米。这话一说完，李岩当时就懵了，官府收粮收税他根本不知道，即便收到他们家了，也是管家处理这事儿。 合着闹了半天，这欺负老百姓的不光是老天爷，还有官府啊。这么下去，这些老百姓还有活路吗？李岩是越想越生气，这火蹭蹭的直往脑门子上撞。赵二刚才半天没吱声，这会儿也叹上气了。哎，李公子啊，说实话，咱们普通百姓家跟您家比不了，我们现在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。老百姓这点苦真不是光说就能说出来的。李岩这会儿是怒目圆睁，青筋暴跳。祁县闹灾荒，皇上不可能不知道，百姓已经无法过活了，你皇上老就应该减免祁县的粮食和税收。其实李岩不光是生气，他还无奈。一来他不是朝中命官，他做不了主；二来就说他家里的富裕，可那点存粮能救得了一时，他救不了一世啊。就在李岩发愁的时候，突然赵二家门口吵吵上了，来了一帮人。李岩赵二出门一看，全傻了，这村里也不知道是谁，说李公子在赵二家里呢。嚯，全村老百姓都跑来了，一见李岩，上到七八十的老太太，下到两三岁的孩子，全给李岩跪下了。李公子啊，我们谢谢您平日的接济，我们老百姓没有权没有势，求您了，替我们想想办法，要不然是真活不下去了。眼前这场景，李岩这辈子估计都忘不了，那些老百姓无助的眼神，乞求的话语，让李岩浑身热血沸腾。无论成与不成，我必须得帮帮这些老百姓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李岩上前搀起离他最近的一位大妈，抬头又看了看跟前这些老百姓，乡亲们，你们放心，我李岩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的，都起来吧。说完这话，李岩抬腿就奔了祁县县衙。祁县闹灾荒，但这县衙里可看不出任何变化，别说县衙老爷了，就连门口站岗的兵丁个个都是满面红光，看不出半点吃不上饭的样子。李岩没去县衙大堂，而是奔了县衙后门了，直接去县令府。祁县县令姓宋，听衙役说李岩求见，这脑门子就拧起来了。李岩，他来干嘛来呀？回大人，小的也不知道，不过看那样啊，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儿。 急事儿？ 宋县令心里更纳闷了。其实像李岩这样的人物，在当时啊，也算是官二代。他老爹曾经任职高官呢，虽说后来栽了吧，可像县令啊、捕头啊这样的小官，多多少少的得给他点面子。再者说了，李岩家里有钱呢，这宋县令难免日后求着他。就看这宋县令心里一百个不乐意，可嘴上呢却回了一句：“把他给领到偏厅吧，我在那儿见他。”没出几分钟，李岩就被衙役带到了偏厅。宋县令呢正在品茶呢，连个正脸都没给，张嘴就问上了：“李公子啊，不知有何急事要来找我呀？”一看他这样，李岩打心眼里讨厌，心说你跟我这摆什么谱啊？早先我爹当官的时候，我见的都是什么人物？那会儿你什么样？你那马屁样大了。现在可好，我要不是为那些老百姓，我这辈子也不上你这儿来。不过牢骚归牢骚，求人办事就得低人一等。李岩还得耐着性子把事儿说了：“宋大人，咱们祁县闹灾荒，您不是不知道，这个节骨眼上，您还要征收粮食、征收粮税，这不是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吗？您是父母官啊，得替百姓想想办法。不如啊，您跟朝廷反映反映，这征税征粮先停一停，再拨些官粮，暂时借给这些老百姓，否则他们真得饿死了。”一听这个，宋县令茶杯啪往桌上一放：“李岩呐， 我说你好大的胆子呀，跑这儿来指使我来了，你说停收就停收啊，你怎么不冲朝廷反映去呀？再者说了，起县闹灾荒不是一年两年了，皇上能不知道吗？我不冲这些百姓征粮，等上边找我要军饷的时候，我拿什么给呀？我不冲这些老百姓征税，我拿什么交啊？你说的倒是挺轻巧，借官粮他们自己还吃不上呢，到时候拿什么还我呀？我还不怕告诉你，就算是我想借，我都没得借，这起县粮仓早就空了。你要是这么好心眼儿，你借去，你们李家不是有钱吗？再去联合几个富庶人家一块儿，好好的帮帮这些老百姓。别说我没告诉你，眼下能帮这帮老百姓的可就这么一个办法了。李岩这会儿站在边上气得直哆嗦呀，听完宋县令这句话，连声告辞都没说，转头就走。那些百姓该怎么办呢？这李岩又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